晨啊，我们聚集在面前的时候啊，我们真是欢喜快乐。我们赞美你啊，因着你的救赎，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子民，我们可以单单的来敬拜你。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荣耀啊！主，我们也呼求你此刻真是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也呼求耶稣你的宝血来再次呼来遮盖我们。我们也呼求圣灵保惠师啊，你真是在我们当中亲自运行来引领我们进到你的真理。也求恩主你也接近孩子啊，也使用孩子帮助孩子按照正义分解你的正道。主啊，真的是愿恩主你真的祝福一下的时间，真的祷告感谢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在1742年4月13号，在都柏林爱尔兰在一个音乐厅叫做尼尔音乐厅当时很多人他们来到这个音乐厅要听听音乐是亨德尔的米赛亚。据说来听音乐的其中一个是当时的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亨德尔米赛亚当这些演奏的人员他们演奏到那个哈利路亚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时候据说当时的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他就不由自主的站起来然后其他的这些观众也跟着他站了起来。所以现在每当去音乐会有演奏亨德尔米赛亚的时候每当到了哈利路亚颂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传统，就是大家在听这个哈利路亚颂的时候都要站起来很大的一个层面据说是因为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他有站起来，所以形成这样一个传统所以就是地上的君王当他听到哈利路亚赞美神的时候，他知道在这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王，那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独一的王。所以这位地上的君王他要来站起来，真的是来尊崇尊崇来把这位王所当的荣耀来归给他。所以今天我所分享的信息也是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大概会从四个方面来分享就像刚才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12章的经文。在进入到这个经文之前我想我们需要大概知道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这样一个背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有一个请求因为他们说撒母耳已经是年老了，这个头发已经花白了当时撒母耳让他的儿子来行使这个士师的一个权柄嘛这个撒母耳的儿子两个儿子没有走他父亲的那个正路他们收受贿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在撒母耳记上的八章就那些长老就来到撒母耳面前说你的儿子们没有按你的正路而行，而且你已经年老了，所以求你给我们立个王像列国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撒母耳听了之后就很不高兴，他就祷告神，在第八章里面记载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厌弃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你就按照他们众人所求的去行嘛，为他们立一个王。所以这是在第八章然后在第九章和10章的时候，就是撒母耳他找到了扫罗来高谋扫罗为王。然后11章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亚门王拿辖他来攻击亚比人他们来围攻那些亚比人就说我们去问一下其他以色列人，看他们愿不愿意帮助我们，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不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就出来大概投降，就归于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11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亚门王这个攻击亚比人这个信息传到扫罗的耳朵了之后，扫罗当时立刻非常生气讲经文里记载是说耶和华的灵这样感动，他就把那个牛切了很多切成块，这个分到不同的12个支派，所以就把这些以色列各个支派聚集起来，然后这个一口气就把那些拿辖给击败了。 所以这个时候众民就很高兴。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这个背景之下，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说，哎，当初我们要立扫罗为王的时候，有人说我们难道要让扫罗来管辖我们吗？是谁说的？把他揪出来，我们把他杀死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位扫罗王带领以色列人取得了胜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所以有人就问，之前有谁发出这样的异议，我们把他抓出来，把他杀死啊？扫罗就说，哎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啊，不要杀人。这个时候撒母耳就说我们去解甲，我们要立扫罗为王啊。所以他们就到了解甲，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来让扫罗为这个以色列的王啊。在十一章的后面就记载，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可能有一个庆祝可能有个庆祝晚会怎么样子可能会有吃很多好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撒母耳在十二章有这个临别赠言虽然在十二章里没有记载这个临别赠言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基本上你可以根据十一章你大概可以推测出来，大概撒母耳的这个临别赠言是在解甲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刚刚这个拥戴扫罗为王，他们有个庆祝之后撒母耳有了这样一个长篇的这样一个临别的赠言我们知道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在十二章所处的这个历史阶段，是以色列从这个神权政治，就是这些士师来代表耶和华来帮助以色列人，这样一个政治转移到君王体系的出现，扫罗到大卫这样一个出现，所以是处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时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经文，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意味着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意味着，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活出一个纯全正直的一个见证来见证这位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一到五节是撒母耳的这样的一个说话基本上一到二节是撒母耳他在概括他之前所做的事情在第一节就说，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我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所以这是撒母耳基本上是概括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为他们立了王了，他又讲他自己年老，又讲他的儿子怎么样在你们面前行要怎么样紧接着三到五节就是撒母耳在问这些众人你看到第三节的经文说，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和他的受膏者就指的是那个已经高某的扫罗王，但是他没有提到扫罗的名字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所以后面一共问了五个问题，说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应该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所以撒母耳他问了这样五个问题，然后在第四节里面，众人就回答，怎么回答？你可以看到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水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就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到什么，有耶和华受过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所以你可以仔细看看撒母耳所问的这五个问题，他有问他有夺过什么，抢过什么，欺负过什么，或虐待过什么他有提到这个夺还有抢如果你看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在第八章的时候，当那些人那些长老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对他们有个警告，说如果你们要有个君王在你们当中的时候要怎么样，这位君王会从你们手里面抢，从你们手里面拿他会拿你们的仆婢，他会拿你们的孩子，拿你们的儿女 啊，你们的牛羊的十分之一，你们要拿出给他，啊，所以撒母耳有这样一个警告，啊，如果他们有了君王之后，他们要拿，啊，要拿东西，哎，撒母耳在这里问这些问题，啊，某一方面可以是对他们有了君王之后要这样拿很多东西这样一个对比，啊，撒母耳在提醒他们，就是撒母耳做事实的时候，我是否有啊？从你们手里面拿过什么东西啊？所以啊，从最字面的层面，这面啊，撒母耳这样的一个和这个以色列众人这样之间的这样一个对答，可以看到撒母耳他自己是一个纯全的，他自己没有没有什么大概的过失啊，没有抢过什么东西啊，受过什么贿赂啊。就从这个字面的层面，可以看到撒母耳是一个有一个纯全正直的这样一个见证。啊，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当撒母耳他这样来问他们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提醒他们，实际上在提醒他们啊，到底是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好，还是他们在他们当中要立一个王好啊？实际上，撒母耳实际上是在提醒他们当撒母耳做事是耶和华是他们王的时候，实际上这是最好的啊，因为撒母耳没有向他们求过拿过什么东西，取过什么东西。啊，反而是他们立了王之后，这个王要向他们索取很多东西啊，所以这是撒母耳在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意味着我们要活出一个纯全正直的见证。我在三一神院读书的其中上过一门课叫牧养实践其中老师就提到说教会的牧者他会面对的试探有三个试探，就是金钱权力还有性很多时候一些牧者跌倒常常是因为这三个试探所跌倒没有做好那个见证会让神的教会来蒙羞我们当中应该都知道Billy Graham葛培里他据说他有一个葛培里法则他从来不会单独让自己跟异性在一起在车里面或者吃饭除非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女人这样他不会和异性这样来单独因为他觉得这样一个法则是保守他的婚姻还有这个保护他的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想这的确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在教会做牧者有的时候是非常你会有软弱那个试探会有那个试探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我想不单单是教会的牧者，对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会面对金钱权力或者性的一些试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活出一个纯全正直的见证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意味着我们要活出一个纯全正直的见证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意味着我们要单单的愿意来敬拜耶和华，来听从他的命令，来顺服他这是从第六节到大概是二十二节，我这样来进行分第二点就是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二节，就是这是另外的一个场景你可以看到第六节的经文到第七节的经文是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所以第七节的经文这里大概是要是撒母耳是在讲他要讲耶和华为他们所行的公义的事来提醒他们所以从第八节到第九节、十节还有十一节吧，撒母耳基本上是梳理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所以你看在八节的经文 就是撒买在重新梳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历史。撒买梳理说，第八节的经文说，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啊。这是撒买这样来概括出埃及的这样一个历史啊，是啊，他们到了埃及，然后他们的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来领他们出了埃及啊，这是对出埃及的这样一个概括。然后紧接着九节到十一节的经文的历史是和他们是比较接近的啊。第九节的经文就是提到说，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亚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啊，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夫塔、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梳理了这样大概是两个历史阶段，就是出埃及的，还有士师的这个阶段。你可以看到他梳理的这样两个历史，他的那个模式是大概一致的，就是当他们遭遇到一些压迫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要呼求耶和华他们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会差遣人来救赎他们啊。在第十节的经文里面是基本上是对他们在士师的这样的一个士师的时期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十节的经文基本上是看作是他们一个悔改。当他们遭遇到那些摩押王或者非利士人的这样一个攻击的时候，他们有这样一个一个悔改，就是怎么样的？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耶斯哈路是有罪了啊。他们有这样一个悔改，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啊！所以基本上这个过去的历史的那个模式，就是他们遇到逼迫他们这样呼求耶和华，他们有那样一个悔改，耶和华就差遣人来救赎他们啊！所以这是他们过去历史的这样一个梳理一样。然后紧接着后面在十二节的经文就是和他们相关了。在十二节的经文说从十一节的经文开始，已经不是他们是你们了，他们是他们的列祖你们是和他们相关的从十一节已经提到说是你们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了。在十二节的经文就提到他们当时为什么要立王的一个原因，在这里面记载的很清楚，说在十二节的经文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大侠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所以这里很清楚提到另外一个他们立王的一个背景，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列国的这样一些君王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很自然他们很想在他们的以色列当中立一个王来帮助他们来抵挡这些仇敌这里记载的就比较清楚，就是因为有亚门人的纳西亚王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想随大流，他们要像这些列国一样也有君王来治理他们，帮助他们来打仗。但是这里面经文里面也讲很清楚，撒母耳已经说得很清楚，在十二节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所以从十三节撒母耳就说，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耶和华已经成就了你们所想的那个心愿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臂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在十六节到十八节的经文，就是撒买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想撒买想向这些人显明他们立王的这事情上是犯了一个大罪所以撒买就求一个什么一个神迹呢？他求了，因为当时是在割大麦的时候，他求打雷下雨因为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是五月到六月基本上不会打雷下雨的 啊，所以这个时候打雷下雨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撒买他也真的是求耶和华这个打雷要下雨，他求过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然后你看到众民便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啊。当撒买做这个事情之后，你可以看到众民他里面说后面的经文记载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反应经文的记载就提到这些人大概是有这样一个悔改。众民就对撒买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啊。所以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他们的一个悔改啊，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啊。然后紧接着撒买在经文在20节到22节的经文里面，撒买是对他们一个安慰啊。撒买对百姓怎么说？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啊。所以这是撒买对他们的一个安慰或者一个鼓励，乃是说虽然你们行了这个恶，但是你们要转向跟从耶和华，不要这个背离耶和华，要专心来侍奉他啊。耶和华因他的名的缘故不会撇弃你们的啊，因为你们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子民啊。所以这是撒买基本上这样一个大段的一个论述，是你可以看到有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悖逆啊。他们出埃及之后啊，他们在士师的时期，他们这样常常的悖逆啊，他们被仇敌所压迫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啊。当耶和华差遣这些士师拯救完他们之后，他们又随从别神了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且到这里面也提到他们要立王，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要立一个人间的君王来取代耶和华做他们的王这个事情上面是犯了大罪，是非常得罪耶和华的即便这样他们犯了这个大罪在撒母耳后面的安慰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只要真的要悔改，要转向神他们必得救赎因为神不厌弃他们我记不到我有没有分享过我之前的见证我以前是学中文的，大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我以前是学中文的，而且以前也写过一些诗对，以前也比较忧郁可能是忧郁王子怎么样我信主应该是2002年到2003年左右，然后信主大概一年之后就去了成都，然后就开始之前没有参加过教会，后来参加家庭教会在成都大概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对，当时去教会，然后第一年的时候心里面比较干枯然后暑假的时候当时教会他们去四川的一个藏区，他们有一个短宣他们说学生是免费的我当时就想那免费的好那我就去嘛然后就去，然后在去那边短宣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唱诗敬拜然后那时候神的灵就感动我就光照我那时候唱诗敬拜的时候会流泪因为之前心里面是比较干枯的因着这样一个短宣大概一周的时间，然后回来之后和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当时需要找一份大概兼职的工作但是之前不知道你可以向神求的因着这样的短宣和神的关系比较近然后我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呼求神，我说神你知道我需要一份工作了，求你怜悯当我做了那个祷告之后当时心里很平安好像说神是垂听我的祷告。然后过了大概两周，果然有一份兼职的工作是在一个 NGO 的工作 NGO 的一个里面工作我就去那边工作也是一个基督徒 NGO 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全时间的学生，但是我当时星期一到星期五要去工作，然后慢慢的我没有时间学习的 而且那个时候一年之后就毕业了，然后就会想我毕业之后要干嘛。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NGO 的工资又不高，我就想这个我毕业之后还是在这里拿这么少的工资啊，这个这个是会觉得说哎可能是比较少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慢慢陷入忧虑啊，而且当时我还是预备党员啊，然后那个领导找我喝茶哈，他就说这个啊你又是基督徒哈，你又是预备党员，这大概是说你要到底要干嘛啊？这个我当时已经开始慢慢忧虑，这个心已经是比较软弱了然后到后面就是状态非常不好这样然后就开始怀疑哎我怎么竟然相信神呢就是非常这个好像愚蠢的事情怎么样大概是2014年的12月应该是04年的12月到05年的暑假这样我就开始心里面就慢慢充满了恐惧啊这个时候你不是只要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时候是你只要怕不要信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充满恐惧，你不愿意你见到弟兄姊妹你心里就害怕的这已经是一些信号然后当然我也会参加教会但是我那个时候知道我和神的关系是远离的我和神之间是有一堵墙的然后那个时候状态是非常的抑郁的我可以描述说哎我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死荫的幽谷盖了一座房子，然后我住在里面非常安稳不愿意出来然后身体慢慢很差，这个一直在拉肚子，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你一周根本不会感觉到饿然后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情况，他们有我祷告然后我也慢慢开始锻炼身体然后2005年的暑假的时候，因为已经大概过了半年嘛之前的时候我妈妈她在山东打电话给我她不知道我什么情况，她知道我大概生病了，她打电话她就哭了，她说哎如果你大概如果挂掉了怎么样，我们家肯定就坍塌了但是她在山东，因为我在四川是很远的，他们也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那个，所以我就2005年暑假我就回家，因为我要给他们看我大概还没死掉我还可以我回去我那时候已经很少翻圣经了在家里面有本圣经，我就偶然把它打开我看到圣经的时候就是诗篇的77篇诗篇的77篇的经文里面说我一想到神就沉吟悲伤我举手祷告难道神不垂听吗怎么样，当我看到那节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哎神他在说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软弱已经软弱的再也不能软弱神他在说我在说我然后当时真的是感觉到有个亮光进到我的里面我在家里待了一周然后之后就回到成都川大然后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就醒了我一醒来的时候我的眼里面就充满泪水因为当时你会觉得哎上帝他站在我的床边，他在向我说话我不知道他在向我说什么但是我的心在向他做一个回应我的心在说哎我怎么来报答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爱每当我想起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所成就的这样的牺牲我就会禁不住流泪大概是这样一个回应然后我的眼睛里面就是充满泪水，就是一直在这样流因为我已经那时候离神已经干枯很久了所以神他这样亲自来怜悯我来光照我来真的是让我看到神他是那位活神他是来垂听祷告的神因着我这样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悖逆或者说远离我经历到他这个救赎他话语的能力，让我看到哎神他真的是伟大的他不是离我们很远的所以这是我身上的这个悖逆就像在经文里面6-22节里面提到有以色列人这个悖逆在我身上我看到有我的悖逆我 里面有那种有力量要抵挡神啊，不愿意来信靠来顺服他，也恰恰因着我这半年这样的悖逆弟兄姊妹看到我又回到教会，这个和神的关系恢复之后他们就让我分享我的见证，当时在教会里面这基本上就变成我的第一次讲道是我分享我的这个见证。我可以看到神他有使用我的这个悖逆因着我这个悖逆，我看到上帝的这样一个信实，还有他救赎的大能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有他们的悖逆在六节的经文到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有他们的悖逆但是他们要求立王，他们不愿意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想立一个人间的君王来带领他们，像周围的列邦一样而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要归耶和华的，但是他们要像列国一样，他们不要归为耶和华，他们要像周围的列国一样有君王来治理他们他们想违背神神的这样的对他们一个拣选，一个命令他们求王，这是犯了大罪撒母耳又求着打雷来警告他们是他们的确是犯罪但是同样撒母耳也安慰他们是说即便他们这个求王这个世上得罪耶和华，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归向神神依然是救赎他们来因着他的名不会撇弃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同样就是当我们如果有得罪神的时候或者我们有悖逆耶和华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是说我们要立刻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位神是没有连续蛮有救赎的这位神当我们不管我们多么悖逆，只要我们愿意转向归回他我们来呼求他的时候，这位神会按照他的名真的是来连续我们真的是来涂抹我们的过犯来救赎我们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最可怕的是我们真的是转爱不愿意归向神我们继续在悖逆路上来走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撒母耳所说的事情上看到撒母耳所说的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要转向神无论我们是怎么样得罪神我们要立刻转向神呼求他的连续呼求他的拯救因为这位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王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我们意味着我们怎么样和处理和我们这位神的关系是说我们要专心听从他的话，愿意来敬畏来侍奉他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又意味着什么，在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里面是撒母耳后面的一个讲话撒母耳说至于我不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旧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在二十三节的经文里面他提到说至于我怎么样不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你仔细体会一下这节经文的意思，他怎么样，他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而且要以善道正路来指教你们如果我是撒母耳在这个处境当中怎么样子我之前在成都我肯定去茶楼去喝茶了是吗，我肯定给他们洗菜了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这么悖逆他们要立王他们要拒绝这个耶和华做他们王还在这里面撒母耳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撒母耳是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意味着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在教会当中和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是说我们要愿意常常以祷告或者如果你有教导恩赐的要以祷告 你教导真是来祝福其他的弟兄姊妹。正如撒买所说的，至于我断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想其中的一个应用是说我们可以常常为教会的牧师师母祷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负伤的治疗者The Wounded Healer 英文大概是说实际上教会的牧者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也会有软弱当牧者在教会牧养的时候实际上是会面对各样的一些挑战实际上我也在想做教会的牧者某些方面是说你愿意被伤害不管这个伤害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事实上牧者他愿意来牧养的时候乃是说他愿意敞开自己即便愿意敞开自己愿意被伤害正如撒买他提供了一个这个典范就是说他不会停止祷告为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觉得对于我们会众我们可以操练的是说你要常常为你教会的牧者来祷告牧者可能常常为我们来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正是用你的祷告来托住你教会的牧者我去了很多的这一年我去过周围的一些华人教会我发现很多时候我拿到他们教会的单张我看到的是什么他们找牧师他们教会没有牧师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以感恩的心态有牧师在我们当中来牧养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说你要愿意常常为你的牧者来祷告用你的祷告来托住你的牧者我想就是从撒买身上我们可以来学习来操练的正如撒买他强调他不会停止祷告他要用善道来教导用善道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一样祷告还有教导祷告我想另外一个可以操练就是你可以正式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听说好像2008年那个5.12地震之后教会的祷告会什么人满为患是不是我只是听说我没有我不在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可以可以为你的教会来祷告正如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让他们成为神属神的子民神拣选的不是一个人是拣选了一个族群拣选了以色列人同样在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神拣选了我们但是我们是要在群体当中来操练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其中一点是说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祝福有人说教会的祷告会是教会的一个心脏如果你的心脏没有了这个动力的话你这个人是不是死掉了同样愿神的灵感动我们弟兄姊妹你愿意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可以为教会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周围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可以操练的所以这是第三点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和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要愿意用祷告或者以教导来帮助其他弟兄姊妹来彼此的饶恕这是第三点同样第四点就是当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要立王这件事情上面的确是得罪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他们竟然厌弃他们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要立一个人间的君王同时我们看以色列历史到后面扫罗大卫大卫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他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也可以看到大卫有他自己的过失他有得罪神包括到了列王记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列王他们有常常的背弃耶和华他们也不是完美的君王完美的君王就是完美的君王我们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 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就是他的家谱啊，他为什么有那个家谱？因为提到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你在大卫之约里面，神应许是说他的那个国位是永远的啊，他的后裔里面君王是永远接续的。哎，耶稣他正是大卫的后裔啊。当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就问说：“哎，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他没有谦虚说：“我不是哈。”耶稣说：“我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世上没有完美的君王啊，那位完美的君王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王啊。而且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一切啊。而且那些没有第二次死的啊，那些属他的子民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纯全的那位荣耀的王啊。同样就是既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啊，当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遇到无论是顺境或逆境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常常回到我们这位君王的面前，回到耶稣我们的这位王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来祷告特别是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是要立刻寻找一些其他的方法安慰，还是说我们愿意寻求神的指引，我们愿意敞开自己来到这位王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带领他的看顾他的引导愿主怜悯我们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永远作王愿耶稣基督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永远作王我们有一个结束祷告。主荣耀的王，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你的我们是你的仆婢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那位蛮有连续蛮有怜悯的神，蛮有怜悯的王。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再次的呼求你的连续，呼求你的怜悯求主你帮助我们就是来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正如你所应许的是说你要除去我们的实心给我们一个肉心。主啊，就求你怜恤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如果我们当中还有真是背逆你的，就求你怜恤，求你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回来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那位公义的王，你是那位没有怜恤的王。求主你施恩手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真的是来更新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真的是来常常来尊崇你为王，常常真的是来敬拜你为王。主啊，就求你因着你名的缘故，真的是来怜恤我们，也求恩主你因着你名的缘故，给我们那个信心能够来坚定的依靠你来为我们的王。主，就求你怜恤我们，来施恩于我们，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真是来怜悯光照我们。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愿你荣耀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来彰显。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